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八二八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12月8号星期二，农历10月27。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张高丽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推进会议上强调，按照五大发展理念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科学规划有序有效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本市首次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 预警期间全市机动车单双号限行。 地铁启动10项措施应对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公交日均增发3600多车次，保障市民出行。 响应重污染预警，本市中小学、幼儿园停课。 北京各工地停止所有室外作业。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北京日报消息，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推进会议昨天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真总结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研究2016年总体工作思路，审议京津冀13-5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听取北京行政副中心建设规划编制工作汇报，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张高丽表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2016年是13-5开局之年，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加快推进的关键一年，要全面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张高丽强调，要编制实施好京津冀13-5规划，通过科学合理总体布局，努力推动三地一张图规划、一盘棋建设一体化发展，要抓紧出台控增量、纾存量政策，深入谋划和科学论证承接平台规划建设，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要突出绿色、宜居、人文、智慧发展，注重创业、就业与居住功能均衡，高水平规划建设北京市行政副中心，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推进交通、生态、产业三个重点领域率先突破，要加强联防联控，坚持不懈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和持久战，要合力推进社会事业发展，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办好一批民生实事，要积极稳妥实施重点领域改革，推动京津冀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要按照3严30要求，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把各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好。王沪宁、郭金龙、王勇、徐匡迪和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以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北京报消息，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制定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3个5年规划的建议全文昨天公布。建议提出了13-5时期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制度的目标，其中包括全市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城六区常住人口比2014年下降15%左右。经济方面，确保到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提升，PM2.5年均浓度比2015年下降15%左右。在疏解非首都功能方面，建议提出要推动区域性物流基地专业市场调整退出，部分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机构、行政企事业单位有序疏解迁出。建议提到，集中力量在通州建设市行政副中心，抓紧行政办公区建设，确保到2017年市属行政事业单位整体或部分迁入取得实质性进展，带动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及公共服务功能转移。另外，还将实施居住证制度，稳妥推进在京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落户工作，治理交通拥堵上实施更有力度的差别化停车收费政策，适时出台拥堵收费政策及其他管理措施， 切实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和中心城区交通流量。 新闻广播消息，昨晚市政府紧急召开空气重污染应对有关工作部署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应急委副主任李世祥，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副市长张工出席并讲话。会上，市环保局、市气象局、市教委、市经信委、市住建委、市市政市容委、市交通委、市水务局、市农委、市城管执法局、市交通局分别汇报了应对空气重污染的相关工作和措施。张工说，8号至10号，本市空气污染将维持在重度污染以上水平。市委市政府果断决定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迅速落实各项应急措施，加大执法力度，在应急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提高应对水平。李世祥要求，这是本市首次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是对我们的执政能力和执行能力的一次重要考验，要从讲政治和执政为民的高度予以重视，务必确保各项应急措施全面有效落实，严格督查，对各种问题零容忍，严格追责，同时加强舆论宣传，让社会公众广泛知晓，引导形成有利的社会氛围，发挥媒体和群众的监督作用，多措并举，打赢这场应对空气重污染的硬仗。市政府秘书长李伟出席会议。 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昨天下午6点把空气重污染预警等级由橙色提升为红色预警，也就是本市从今天早上7点到12月10号中午12点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措施，这也是北京首次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那么详细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莹莹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本市空气污染的发展趋势，这次重污染过程什么时候结束呢？ 嗯，从这个今天6点的实时空气质量的实时情况来看呢，全市大部分地区是处于5级的重度污染水平， PM2.5 的实时浓度大概都是在200左右，有的站点呢稍微高一点，大概是在280微克每立方米，站点稍微低一点的呢是150微克每立方米，都是这个5级重度污染的水平。东北部平谷和密云稍微好一些，大概是4级中度污染的这样一个水平。那么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站点来看，就是以东城东四站点为例，过去的24小时，它的 PM2.5 的平均浓度是180微克每立方米，也是达到了这个5级中度污染的水平。峰值是出现在今天的凌晨2点左右，之后呢略有下降，但现在呢看这个数据是继续往上抬升的。那么这个数值呢实际上比上次的这个中污染过程呢是明显低的，也没有出现当时这个站点是超过50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峰值的极端现象，变化也相对比较平稳。但是随着这个污染物的积累，今天白天包括明天污染物呢有可能进一步累积，而且污染程度有可能进一步加重。本来呢之前预计呢9号空气中污染呢就能够解除，就是夜间冷空气就会来，那么昨天呢这个发布的最新预报就显示10号周五冷空气才来，空气质量才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这也是为什么这次提升了，把这个橙色预警提升为红色预警的主要原因。那么10号中午随着冷空气的到来，这个整个的空气的扩散条件逐渐转好，到时候我们才有可能迎来更好的这个空气质量。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莹莹的介绍，再见。 再见。 新闻广播记者霍月从交管部门了解到，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期间，也就是今天早上7点到12月10号中午12点，北京实施机动车单双号限行临时措施，双日双号车行驶，单日单号车行驶，纯电动车除外。今天是12月8号，尾号是双号的机动车允许上路行驶。此外，本市各级党政机关和本市所属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公务用车全天停驶80%。交管部门将从今天早上开始启动高等级上禁方案，增派警力，加强对于违反单双号限行规定的车辆以及违规上路的建筑垃圾和渣土运输车、混凝土罐车、砂石运输车等重型车辆的路面执法力度。同时，交管部门将充分利用电视监控设备，及时发现违规上路车辆，并布控拦截处罚。另外提醒司机朋友，空气污染红色预警下的单双号限行措施实施范围是北京全市，不以五环为界，只要是北京市区域内都要执行按照单双号限行规则行驶， 而纯电动车不用限行，出租车也不限行。 红色预警下，本市将实施单双号限行和公车停驶等措施。其实在升级成红色预警之前，在市政府的号召下，全市各区县各委办局等的公务用车已经主动停驶超过一半。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的报道。 周一，海淀区政府办公楼的地下停车库里，一排排公务用车都贴上了白色的封条，并挂上了停驶的标志。环保督察人员说， 这个车也是封存的，是吧？ 对。 那大家可以摸出来，这机盖都是凉的，这车也没有开动，就是封存的。 按照北京现行的重污染应急预案，只有在最高的红色预警时才会要求公车停驶。周一预警还未升级前执行橙色预警，没有任何强制规定，但北京市倡导政府公务用车率先停驶。海淀区政府办副主任王胜鹏说， 停驶范围呢是这个区政府和区属的各有关单位，数量呢大概在1000辆左右。同时停驶期间呢，我们的区的环保监察和督察室呢也一块呢对落实情况呢督促检查。 市应急部门建议超过一半的政府公务用车停驶。北京市机动车排放管理中心高原介绍说， 这次我们是在尾号限行的基础上再限行50%，也就相当于60%的限行。 周一晚上，北京升级中污染预警等级，首次发布了最高级别的中污染红色预警。从周二早上7点开始，全市实施机动车尾号单双号限行，政府公务用车在此基础上再停驶车辆总数的30%。 本市启动空气中污染红色预警，公交集团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北京地铁实施针对雾霾红色预警的10项措施。具体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针对12月8号到10号的持续雾霾天气，公交集团在配备最大运力的基础上，每天增配2%的运力，日均增配机动车200部，增发车次3600多次。公交集团预计，加上单双号限行后道路畅通，实际增发车次将达到11000次。公交集团将采取提前早高峰、延后晚高峰的保障措施，重点增加各环线线路、进出城联络线和大型居住区周边等线路的运力。面对重度污染天气，公交集团将优先选派纯电动、双源电动、混合动力和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公交车辆投入运营，最大限度减少尾气排放。同时，在一些有条件的站台，比如四惠交通枢纽，公交车将提前进站候车，减少乘客的户外等待时间。地铁方面，北京地铁制定了雾霾天气确保安全运营措施，应对雾霾红色预警共有10项举措，包括站台将增加力量，重点站、换乘站至少增加3到5人，地面线路如5号线、13号线、15号线等，列车司机将加强露天段的眺望，一律采取手动驾驶，并降低行驶速度，确保行车安全。车站及时将站内通风由进风转到排风模式，各线路将加开临客，增加运力，早晚高峰适时采取限流措施，并延长高峰时段的运力配备等等。这10项措施从今天早上7点启动。京港地铁还将通过站内广播持续播放安全出行提示，并通过官方微博发布重度污染天气和车辆相关信息，提醒乘客提前做好出行安排。 市教委要求各区教委严格执行红色预警应急响应措施，中小学、幼儿园、少年宫和校外教育机构停课。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甜甜的报道。 停课期间，市教委要求中小学、幼儿园按照停课不停学的原则，通过网络、通讯等途径和家长、学生保持联系，提出可以参考的合理化学习建议。同时，教师要合理调整教学方式，灵活安排学习内容，指导学生充分利用北京数字学校网络平台和数字化资源，开展自主学习。对于家中没有看管条件，需要送到学校的孩子，在和家长确认无误的基础上，学校要妥善安排好到校学生的学习生活。据了解，各学校也都已经向家长发放了停课通知。其中史家小学表示，停课期间老师们会按照班级课表每天给孩子发放学习内容，北航附小的老师们将按时上班，通过网络、通讯等多种途径指导学生在家学习。27中各班的班主任已经把3天内任课老师的作业发给学生和家长。北大附中则要求老师在9点之前要将当天的课件、学案和作业上传到教学平台，并向学生说明作业的提交方式，或者组织学生在线课程学习。而到校学习的学生需要在网上提交网络学习日到校学习申请，在图书馆进行自习。 新闻广播记者霍月从市城管执法局了解到，按照红色预警要求，各级城管执法机关在确保街面秩序良好的基础上，出动100%的执法力量，迅速落实组织开展对施工扬尘、道路移洒、露天焚烧、露天烧烤以及无照授煤等违法行为的执法检查。 同时，市城管执法局要求各级城管执法机关严格落实值班制度，领导24小时代班，确保值班人员在岗在位，并留足机动备勤力量，严格落实责任。市局督察执法总队将跟进开展督导检查。 新闻广播消息，市住建委昨天发出通知，要求全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停止一切土石方、建筑拆除、混凝土浇筑、建筑垃圾和渣土运输、喷涂粉刷等施工作业，停止所有建筑垃圾和渣土运输车、混凝土罐车、砂石运输车等重型车辆，并采取严格的降尘措施。目前市住建委要求全市各工地所有施工工地停止室外作业。目前本市应急预警系统和远程视频监控系统运行状况良好，能够做到24小时不间断对全市建筑工程进行监控，并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抓拍。同时，市区两级住建委共成立近100个检查组，派出500人队伍，不间断地对全市施工工地进行巡检，督促施工现场停止相关作业。如遇违法违规行为，将从严从重处罚。 根据了解，记者从市市政市容委了解到，根据本市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各环卫作业单位目前已经启动相应级别的道路清扫保洁应急响应，对重点道路增加1次以上清扫保洁，适当增加用水量，减少道路扬尘污染。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本市正处于重污染下，为减少污染物违法排放，截至昨天下午4点，市环保局组织全市环保系统共检查固定污染源单位438家，发现环境违法行为14起，主要是土石方工地没有停工、露天焚烧、露天烧烤、裸露料堆没有覆盖等，目前已移送有关部门。同时，路检遥测入户和进京路口检查车辆3万辆，加油站106座，查处排放超标车辆24辆。由于这次重污染仍然是区域性污染，京津冀及周边都启动了相应措施。天津市、河北省多个城市陆续启动应急响应，其中邢台市从昨天中午12点升级为橙色应急响应，山东省济南、淄博等6个城市启动黄色预警，临沂市启动蓝色预警。河南省开封、平顶山等6市启动橙色应急减排措施。 针对近期反复出现的雾霾天气，市疾控中心发布健康提示，市民出门要戴口罩，回家后应换衣服并洗脸漱口。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市疾控中心专家解释，由于雾霾天气中 PM2.5 的浓度很高，且直径很小，极容易吸入肺泡，会携带细菌和病毒进入我们的呼吸系统。一旦人们抵抗力下降，就会对人体造成影响。目前本市正处于流感高发期，建议有基础性疾病的敏感人群应该减少外出，雾霾天气外出后应该换衣服并洗脸漱口。市疾控中心提醒市民，身体抵抗力比较低的孩子容易在雾霾天气引发急性呼吸道感染、支气管炎，会诱发鼻炎、哮喘等。而雾霾天气对心脑血管疾病的影响也很严重，浓雾天气气压比较低，人会容易产生一种烦躁的感觉，血压自然有所升高。再一方面，雾天往往气温较低，一些高血压冠心病患者从温暖的室内突然走到寒冷的室外，血管热胀冷缩，也容易使血压升高。专家建议，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一定要按时服药，小心应对。此外，雾霾期间应该关闭窗户，尽量减少室内活动，特别是减少烹饪、吸烟等导致室内空气质量下降的活动。家中有空气净化器的，在雾霾期间可以开启，有利于减少室内有害颗粒物的浓度。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好的，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18分，下面请听简讯。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昨天发布通知，对2016年国管公积金缴存上限和下限作出调整。从明年1月1号起，国管公积金缴存上限调整为4654元，职工和单位月缴存额上限都是2327元。不过，由于90%以上的职工达不到缴存上限，这样的调整对市民购房影响有限。 北京纪检监察网昨天发布了纪律审查情况通报，今年1至11月，全市共处分局级干部31人，县处级干部278人。通报还显示，今年前11个月，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2012件，同比增长66.7%，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532人，同比增长58.9%。同时还查处了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和市委实施意见的260人和小官贪腐411人。 教育部昨天透露，自2011年我国试点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以来，全国已经有2000多位教师被亮黄牌，暂缓注册。据透露，明年北京将启动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试点，每5年注册一次。依据北京市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制度实施细则试行，想当老师必须参加全国统考，取得教师资格并且按期注册，注册不合格或者是逾期不注册的人员不得从事教育教学工作。 朝阳城管执法监察局等相关部门昨天对朝阳区湘江花园别墅区内的15处违建进行查封回填，要求必须恢复原貌。执法人员表示，对于联系不到业主的，城管执法部门将在大众媒体上公布涉嫌违建的别墅楼牌号，请业主自媒体公告之日起15天内到属地执法队接受谈话，逾期不接受处理的，报区政府申请强制拆除。 进入12月，又到了滑雪泡温泉的最佳时节。记者从北京旅游集散中心了解到，本周6起将开通密云云佛山滑雪场和古北水镇2日游旅游线路，为市民冬季出游提供新选择。古北水镇2日游的线路当中，游客可以在密云云佛山滑雪场享受滑雪激情，并在有北方乌镇之称的古北水镇感受温泉之暖，体验古镇风情。线路票价为每人470元，每周二、周四、周六早上8点在北京旅游集散中心前门站发车，需要提前预订座位。游客可以通过北京旅游集散中心官方网站或者到旅游集散中心前门发车站提前预约报名。 今年冬季，怀柔雁栖湖景区、圣泉山景区与世界文化休闲产业园、鹅和鸭农庄这4个景区度假村将增加冰雪乐园项目，让游客在体验冰雪乐趣的同时带动冬季旅游。有统计数据显示，怀柔是京郊游的首选目的地，但是由于缺少冬季旅游项目，冬天是怀柔旅游的淡季。今年北京成功申办冬奥会，给怀柔增加冬季旅游项目提供了契机。雁栖湖将举办首届影视冰雪文化节，圣泉山景区将在门口停车场开办冰雪乐园，于世界开辟占地3万平方米的冰雪嘉年华，鹅和鸭农庄将开展雪地真人 CS 等项目。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5级，重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抗小夏、王艳，播音员加持、刘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1摄氏度。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雾转中度到重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到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平原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山区小雪并有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2月1日至31日，购东风悦达起亚 K3、K3S 1.6升车型，享零购置税优惠；全新 K5 享36期贷款零利息、零手续费。更多车型购置税及贷款信息，敬请寻经销商。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 一汽大众爱您节目， 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石景山区永乐西小区发生爆炸，车辆逾期年检扣分罚款，交管部门建议开通短信提醒。下面是详细报道。昨天晚上6点半左右，石景山区永乐西小区35号楼发生爆炸，楼体损毁严重，附近有楼房玻璃被震碎。事件发生后，新闻广播记者王博迅速赶到现场，请听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我到达现场之后呢，发现是永乐西小区的35号楼靠近新设的单元的一楼的一家住户发生的是这起爆燃的事故，塑钢的一些门窗全部都给炸开了。我看到他那个单元上住户家就剩下一个空的一个壳，窗户都没有了，是一个黑洞。但是这个楼并没有明显的垮塌，现场散落了很多的玻璃的碎渣在周围。 您是这小区的吗？ 我不是这小区的，我离这挺远的，都听见声了，咣的一声。 这栋楼一共有4个单元，有100多户，现场很多的人都是穿着睡衣拖鞋就出来了。今天晚上居委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说，接受这个受损这栋楼以及附近一些楼的受损居民的一些登记的一工作。 那您家有受损吗？ 哦，我树坑那个整个架掉来了， 隔壁楼的是吧？ 对， 绝对 有。啊，那现在居委会是怎么个处理方式啊？ 他就登记完了以后，让我们安排住宿。 你当时感受什么样的？ 我就是腿直抖，手也抖， 都不知道发生什么。 那个，嗯， 那栋楼原来那块是做什么生意吗？还是 没有， 没有 居民楼。具体的那个是干什么，咱们也不知道。 疏散的群众有一部分已经去了宾馆，有一部分回到现场去拿一些东西，然后现场还燃气人气荧光屏，我也看到有些工作人员他在拿着特殊的一些设备在那检查这个有没有燃气的这个泄漏。至于伤亡情况，根据石景山官方微博发布的这样一个信息显示，有3名群众受到了轻伤，群众目前已经疏散，燃气已经关闭，具体原因正在调查。 听众曹先生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了一件关于车辆年检的麻烦事儿。他的车应该在9月份接受年检，到现在延迟了3个月左右，结果扣了9分，罚款600元。 今天呢，因为想起来快到年底了，赶紧把车验了。去验车之前，我就上网查，突然发现我这个车现在有3个违章，都是因为没验车在行驶的时候。现在一看已经9分了。因为到12分的话，我这都得重新学，非常麻烦呢。 曹先生质疑的地方在于，以前也有过略微延迟年检的情况，但是没有发现扣分和罚款，而今年被扣3次，为何还没有收到相关提醒呢？ 作为老司机，我每天都关注这新的变化，这些东西我都不知道有这样一个规矩。我觉得交管局，你也有我的联系方式，你也没有告知我。我是这样，很多人可能也是这样。 记者查询发现，根据2008年10月实施的机动车登记规定要求，机动车未按照规定期限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罚款。2013年1月实施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要求，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按照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1次记3分。记者也联系了丰台区交通队工作人员解释。 超过那个年检日子，就是拍你违章，就是未年检，就是1个月拍一回。 一个月开一回是吗？ 对， 不是新规定，一直就这样啊。 反正超过1个月没有啊？ 就是这种年检的话，是给1个月的期限，是超过1个月的话才开始扣分。 对呀。 至于驾驶员如何能够及时获得相关信息，工作人员建议说， 办一个那个什么违章提醒的，有违章了，然后手机短信提醒不就行了吗？ 据了解，登录北京交管局网站短信通知系统，注册一个账号，就可以定制免费的违章信息短信通知。另外，从2014年9月起，6年内的私家小汽车免上线检测，但是仍然需要每2年申领检验标志。使用7到15年的小汽车必须每年线上检查一次，15年以上每半年检查一次。新闻广播在此提醒听众朋友，按时接受年检，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十月，主持人王然，感谢各位收听。节目之后请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买车险为了啥？礼品红包 ？No。 买车险为的就是保障和服务。人保直销车险，全国救援不限次，修车直赔不花钱，验车保养上门办，保障如影随形。 400123456。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药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